千阙歌。 想念最

行离旧地，免你隔着我办事，你我之间又昨天终止。假使再拖，极为无意义，让我变历史故事，不想再继续痴恋爱的骗子。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今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在山的角落里，在云端的空隙里，有一个小小的种子，拼命呼吸为长大努力，藏不去风和雨，勇敢坚强不哭泣，因为相信有一天它会飞。 飞过城市绚烂的霓虹，飞过辽远的星空，画出一道彩虹叫成功。 掠过一望无际的草地，掠过荒芜的戈壁，信念是全 只想唱歌给你听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不一定要有方向，只要心中有信仰。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不一定有大理想，微笑的光也能想。

我困在原地，任回忆铭记。黑夜里，祈求黎明快来临。

回到最深的心，我还是想念。